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品读十分。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我是陈光。 我是小丹。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我们继续播出第七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系列欣赏节目。今天请听一周的创作随感，整全的打量我们的世界。在文学主打新单元，请您继续欣赏根据陈仁健、柯如宽、江永颂的剧本《春草闯堂》改编的戏剧故事。 昨天和前天的节目中，我们播出了小说家一周获得第七届鲁迅文学奖的短篇小说《出景》的部分内容。今天我们再一起听听他的创作随感，整全地打量我们的世界。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2016年，中国的丙申年，我起意写一本短篇小说集，名字就叫《丙申故事集》。出景是这个集子中的第三篇，它首发在《人民文学》2016年的第七期。正如片名所示，它事关警事，事关警察。集集后，朋友和读者都有反馈，觉得这个短篇和我在这一年里写下的其他小说都有些不同。我的责任编辑甚至发出这样的疑问，他想知道一个小说家在同一个时期怎么能够写出截然不同的小说。的确，一个作家的根本气质乃至在文学中处理世界的独特方式总会有一个限定，而这篇出景可能在朋友和读者的眼里超出了作为小说家的我的限定。这里面究竟发生了什么？如果必须做出说明，我承认驱动着我的首先是一个社会事件。写出警的时候，正有事关警察执法的事件耸动视听。我从不以新闻驱动写作的灵感，但是我之所以在丙申年起意写一本小说集，并且用时间的概念来命名这本集子，正是因为我想要忠实地记录现在进行时。这首先是对于时间的忠实，是对身在时间之中的我看待世界时的态度的忠实。这样一个沸沸扬扬的事件及时性地触动了我，我想要表达我对警察这个职业乃至人性的基本想象。于是我在自己的写作生涯中少有地来了一次在场的虚构。 在场的虚构，我认为自己摸到了文学知识另外的一个面向。如果说写作一如硬币，正反两面构成了它完整的形状，那么更多的时候我可能只热衷于摩挲硬币的单面，让那一面越来越亮，以至于遭到常年忽视的另一面越来越暗沉无光。当我摸出这枚文学硬币来和世界交流时，它截然不同的光泽没准会令人起疑，怀疑我递上来的有可能是一枚假币。是那个对于忠诚的承诺鼓励了我。我写丙申故事集唯一的目标就是忠实，忠实于自己既有的写作能力，忠实于自己及时性的思想感受，忠实于自己此刻的提笔热情。在这本集子的附录中，我和我的责任编辑做出了题为《重逢准确的事实》的这个对话，其中我们讨论最多的便是准确与事实这样的写作伦理。这就像同时捻动着硬币的两根手指，他们都是我的，你无法认定其中的一根才是一周的手指，那样不像是一个假动作吗？而捻动硬币这样的一个动作，唯有在两根手指共同的努力下，才能达成那种可被理解的有效的动势。 于是在丙申年，由于一个社会事件的驱动，由于我对忠实所做出的承诺，我开始磨作硬币的两面。写作初景，我只是想要忠实地回到小说的伦理中，让每一个生命的实相去解释自身，让小说家的笔驱散那些社会性的纷纭的表象。我知道唯有在这样的努力中，自己才能更加理解人之为人的本意，才能犹如磨作硬币的两面一样，去整全地打量我们的世界。如今得到了鲁奖的褒奖，也许如此，我写作的姿态将更多地去尝试让两根手指共同地捻动，去磨亮硬币的两面。感谢所有的评委，你们或许都不曾想到，你们激活了我的另一根指头。 好，接下来我们欣赏收录于《丙申故事集》一周的短篇小说《发生敌》的部分内容。第一次，酒杯掉在了盛着牛肉羹的汤盆里，夏惊涛狂笑：“老马，你醉得连杯子都拿不住了！”换了杯子再来，举起胳膊便跌向桌面，一头栽进还没来得及撤下的那盆牛肉羹里。此时，卧床的马正感觉右脸虫咬般的刺痒，又像是有密集的蚂蚁爬动。妻子王希在床头调试智能康复机，身上散发着来苏水味儿。这可能是幻觉，现在如果嗅觉还灵敏，闻到的也应该是那挥之不去的牛肉羹味儿吧。房间的窗帘一直被风吹送到了天花板上，马正想就这股气味发表些意见，呜噜了一声，才意识到自己如果不专门将注意力集中在嘴上，就连说话都不利索了。王希怎么会把医院的气味带回家？不可能的，她可是那种每天至少要洗两次澡的女人，为此她留了20多年的短发，可不就是为了方便洗浴吗？年轻时留着短发让王希有种少年般的美，人到中年短发可就显得偏狭和严厉了。马正端详着王希的头顶，他正埋头将护具套在马正的双脚上。居然也有白发了呀，这个发现让人心生感慨，原来换一个角度打量，真相就会露出马脚。有几对中年夫妻还能够看到彼此的头顶呢？那需要一个特殊的视角吧。康复机运转起来，双脚被动地跟着机器做踏步动作，还好后遗症不算严重，出院后只是右侧身子略感麻痹，再加上有些轻微的失语和吞咽困难。王希离开了一会儿，回来以后将一块牙胶不由分说地塞进马正嘴里，他做了一个开始的手势，示意马正用力地咀嚼，这是用来增强下颚感知的，可以训练吞咽和发声功能。马正听话地用力咬起那块强韧的硅胶，咬牙切齿，有种难以名状的形同茹毛饮血般的快感在口腔里弥散开来。儿子马逊小的时候，嘴里不是也会被塞进这么一个类似的玩意儿吗？王希俯身观察康复仪显示屏上的数据，头顶又暴露在了马正眼里。真相再次露出马脚，让人不可避免地想起了夏潘。女孩那个黄昏坐在墙角，马正看到的就是他的头顶。时隔4年，那是夏潘去美国前的事情了。记忆力减退也应该是后遗症的症状之一吧，但此刻那团橘色的毛球清晰地在眼里浮动。 夏惊涛那天在酒桌上说女儿要回国了，马正便血往上涌。平时马正还算是有些酒量的，这差不多算是他晋升处长的本钱之一，尤其和夏惊涛在一起，他大概能喝一斤白酒。两人在一起喝了有30年了，但是那天听到这个消息，马正斟满杯子去敬夏惊涛，手却不停使唤了，勉力为之，结果脑中风发作。把夏潘送到国外去，对于夏惊涛来说也是无奈之举。如今家境优越的孩子行为乖张的可能不在少数吧，但夏潘的问题似乎更让人棘手。在垃圾桶里发现了女儿堕胎的病例后，夏惊涛捶胸顿足地做了决定，他已经无力面对一个18岁辍学在家的女儿。夏潘没有母亲， 看起来这就是全部危机的根源。夏金涛的姐姐在美国，她觉得把女儿送到姑姑身边，差强人意，也许能弥补夏潘缺失的母爱教育。事情出现在夏潘去美国之前。那天马正回来的早，停好车，从后备箱搬出两箱苹果，准备放到储藏室去。苹果是下属送的，他们好像已经掌握了处长夫人的这个喜好。过了40岁，王希开始每天用一个苹果代替晚餐。储藏室也在地下，从车库搬东西进去很方便。当初夏金涛提议两家合买下这个储藏室，马正还有些犹豫。首先是太贵了，算下来居然比房价都贵，其次是太大，将近200平米，快赶上一座容积不小的仓库了。可夏金涛坚持自己的主张，说老马，你要是钱不够，我买下来两家合用好了。又戏谑地说，还是要个储藏室的好，马处长受了贿也得有个窝赃的地方嘛，再说了，万一打起仗了，我们也能躲躲原子弹。就是这么一贯的胡言乱语。钱马正倒是拿得出，吃力些罢了。两个男人从小玩到大，如今成了一梯两户对着门的邻居，相处起来谈不上攀比，但至少有了点彼此照应着什么的意思。何况中间还夹着个王希，要知道夏金涛中学时就追求过王希的，于是储藏室还是合买了下来。在这幢高层落户也是夏金涛力促的结果。他本身就做地产生意，和这个楼盘的开发商熟，价格优惠的不能不令人心动，而且户型也好，王希一眼就看好了。买下这套房子对夏金涛可能是九牛一毛，实际上他都不怎么来住，对马正却是倾家荡产，所以即便算不得勉强，在马正心里也还是感到有些身不由己，觉得自己是被蛮横的力量推拉着，不得不顺从了什么，最后还得被迫买了这偌大的储藏室。 夏金涛自作主张地做了装修，居然连四壁都包上了雕有花纹的橡木板，储藏室被弄成了一座地下宫殿。对此马正还有什么表示异议的余地呢？这就是与一个土豪为友需要承受的压力。那天放下苹果准备离开时，马正才看到有个人蜷在储藏室的墙角，夕阳透过窗景在地面打上了两块昏黄的光斑，那个席地而坐的人头埋在膝盖里，只有两只脚被窗景投下的光束照亮着。是夏潘吗？马正被吓了一跳，没有人回答他。定睛看了几秒，马正落实了自己的判断，伸手去摸墙上的开关，但女孩好像感觉到了他的意图。马说别开灯。马正走过去弯下腰问他，干嘛坐这儿？夏潘一动不动。马正闻到了酒气，喝酒了？夏潘摇头，他的头发完全披在前面，马正看不到他的脸。上楼去吧，不舒服更应该躺在床上去。马正伸手扶他，他不为所动，身子陷在暗处，脚摆在光亮里，就这么黑白分明地埋头坐在墙角。马正无处下手，夏潘已经不是个孩子了，即使有些单薄蜷在脚下，也分明是一个丰满到令人为难的对象。还是打个电话给王希吧，如果他到了家就喊他下来帮忙。手机刚刚摸出来，腿却被抱住了，夏潘的脸埋在马正的两腿之间。马正愣了愣，拨弄了一下他的头发，怎么了？夕阳的光影这时移动了位置，将夏潘的头顶照上了一层毛茸茸的橘色。他的头开始摇摆，像一团橘子的毛球在马正的双腿间浮动。女孩穿着件肥大的牛仔夹克，从上往下看空荡荡的，犹如随时会飘落在地。马正有些僵硬，握着手机的手举在半空中，之后他在心里跟自己说，那一刻就如堕入魔道。 好，朋友们，一周的短篇小说《发生敌》我们就欣赏到这里。这其实只是小说的开头，但我们已经能看出和之前欣赏过的初景的不同。